people tell me how to live and what to be, but if I can't be me, then fuck's the point.

down, we might as well just own it now. It ain't no rumor, no, it ain't no rumor. Yeah, they got us hooking up all in my whip. Man, I need to tint that shit. Now your Sally's blowing up like, oh my god, tell me everything. We like stars, yeah, baby, they astronomers. Look at everybody camping out with their binoculars. All up in the headlines, me and the wifey. But let them gossip, girl, Blake Lively. I don't know where to get in their news, but I'm not mad if tonight it goes true. Nobody knows. People talking, that's just how it goes, how it goes. You know we let her keep them on their toes, on their toes. Yeah, let's start a rumor tonight. If they ain't talking, we ain't doing it right. I don't know where they're getting their news, but I'm not mad if tonight it goes true. Yeah. Ooh, let's start some rumors. Let's start some rumors. Rumors. 自己的呼吸，外面很多人，他们说我离地没关系，我本身就喜欢我心。其实只看个电影，只去个餐厅，只是想安静做每个人都做的事情，相机不举起，这是违反你的生理，但其实我不介意你们拍的，也随意让爱跑来一群鸡，后悔离题，提着不穿鸡也是每只鸡天生的使命。 让我去面前， 我的河水又不犯禁，难道世界为他们独行，他们哪来的自信，是否皆是太拥挤，容不下一颗真心，一切美好的都痛击，一切善良的他们都质疑。 让我去面前， 这群假意平定，管他们一大群拼了命往死里单挑，是我们很坚定。 背上小书包，还记得上课铃声多清脆，骑着单车迎着阳光多明媚， 还记得当时头发那么黑，忽然被时间沾染了灰， 趁现在脚步飞扬不会累，赶赴一场关于青春的约会， 没送出的信成为字字句句刻在心扉， 那是世纪英杯，那些歌言跳跃，这么多年我终于学会第一次的干杯，一天而哭的滋味，现在想来竟然陶醉。 记得上课铃声多清脆，骑着单车迎着阳光多明媚， 还

It's just a magic, magic show. It's just a magic, magic show. It's just a magic, magic show. Just a magic, magic show. It's just a magic, magic show. It's just a magic, magic show. It's just a magic, magic show.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环球好音乐，嗨翻你的听觉神经，活力 Music Music。 You, it's my favorite way to see you. Perfect. No words spoken, I still speak your language. Swear to you, that's a story in between no pages, lost pages that I wanna share with you. 'Cause anyone did you, babe, but that ain't all I need to. I wanna get inside your brain. Touching you with no hands, no hands, no hands. Touching you, it's my favorite way to touch you.

说话，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我从来不挣扎，因为我知道这世界太大，太多时间浪费，太多事要面对，太多已无所谓，太多难辨真伪，太多纷扰是非，在你身边是谁？最渺小的我 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曾奔跑，摔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丛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记忆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他永远读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涌，有直疲惫的日子，妈和爸狠狠闪过屁股上几棍子，穿着破纸鞋的人就这样渐渐长大，年轻心的我在不知不觉中发了芽，扬帆远航乘风破浪，要去惊讶天下，生命的意义就是要纵情燃烧，不怕留疤。日月问少年能够不计多少的四季，少年说一定率性而行，无所畏惧，不管路上遇到妖魔鬼怪还是腥风血雨，靠自己的拳头向着阳光生长，坚定不移。疯狂侵略之势不可阻止，滚擦的汗水为每个人都屏息，咬紧牙齿，我听到不同颜色的人在呐喊我的名字，不管那个声音是安慰还是讽刺，我都只想说一句不好意思，因为我从来就不循规蹈矩，服从压在笼子，后来我渐渐离开了 这座城市，像更多心怀抱负的少年一样奋力展翅。天大地大，精彩危险才真正略知。天花乱坠，诱惑匿名，口水满地充斥。他们企图让我流离现实，我现在理智，我梗着脖子摇头低声说了个不字。就算遍体鳞伤，也要孤注一掷，握紧旗帜，戴上皇冠，披上荆棘，才是时代的样子。变得越来越难走了，好多曾经一起追风热血少年都朽了，力不从心的时候说真的也想过放弃吧，独自一人坚持，毕竟举步维艰呢。这些都是你也有过的想法吧，但我知道你绝不可能妥协吧。虽然不同样子不同身世的追梦初心一致，我就是你心底绝不跪地求饶的倔强功夫。我已准备好踏上下一个新的征程，我会不懈战斗，直至生命最后一程。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或者喝彩声，独奏骏马，玉露英雄交响，永远精神。我要你最初的那个西门少年，不畏流血，不惧流年，不停奋力奔跑下去。我要你最初的那个西门少年，不畏流血，不惧流年，不停奋力奔跑下去。 我是你的，你的，那些废话我不听了。

saying things like dancing, changing all our plans, making every day a holiday.

坚持，人生的结局不相聚就是分离，也总算留下了要反悔比执迷还容易，最难的是失去爱的能力，在孤独里醉生梦死，我不顾一切让世界停止，坚持，人生的结局不相聚就是分离，也总算留下了相爱的痕迹，我不顾一切让世界停止，也要坚持，人生的结局不相聚就是分离，也总算留下了相爱的痕迹，全世界都在等着我，看着你 带走的雨天，在突然醒来的黑夜，发现我终于没有再流泪。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是终究快要走到明天，痛会随着时间好一点。 贩卖与众不同，若你为求风光去鞠躬，祝福你成功。这小店就如美梦，不想因应因客惹用，就算将过得很穷，卖它仅有的种。笑容不懂跟风变通，难及你没原则牺牲那初衷，最旧情断送，盲为和自爱不易两全，让我忍痛一刀就这么两断，没法跟你轻轻松松假装卿卿我我，只好放手走我的独家村。自尊心及自损，请你软滑的唇念别那幸福的愧怨。我跟你同床发梦，可惜语言再不相同，大概做人不想太

下指纹，爱你却不能过问。别走弄风声，爱我比敌对残忍，灿烂绝世金黄昏。别走漏风声，爱你却比死更冷，灿烂却是尽黄昏。 是最后只剩残骸，心不会更改，没有祝福我明白。看凋零的玫瑰在静静发呆，朋友对我责怪，要我放得开，固执对我始终虐待，越爱得深越难抛开，爱是种偏见，如果可以再重来。我明白爱情已经超载，爱的完全坏的姿态，你冷眼看待就像是种伤害。我好像站在无人山崖，全世界都抛在外，明知你不再回来，我早已明白。看凋零的玫瑰在静静发呆，朋友对我责怪，要我放得开，固执对我始终虐待，越爱得深越难抛开，爱是种偏见，如果可以再重来。我明白爱情已经超载，爱得完全坏了姿态，你冷眼看待就像是种伤害。我好像站在无人山崖，全世界都抛在外，明知你不再回来，我的你我明白。 Thank you.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98.2 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赵卫东，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属于我们的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终于等到你》。 王力宏的《唯一》吧，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 我不难过吧，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 类似爱情，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 为你读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 来日方长，

手都已过了那么久，现在也有自己的生活，你身边有个人牵着你的手，我们就像是朋友，偶尔联络。心情不好，你会来跟我说，我安慰你不难过。等你恢复笑容，总是笑着道谢，转身走，变成朋友的你和我并不轻松。Oh, oh, I could see I love you, it hurts me deep in my heart. 你还在我心上某一个地方，看着你为了他失魂落魄，不说一句话，爱的重量不在我身上。Oh. 好多颜色，微笑却不。

时的小黄花，从出生那年就飘着童年的荡秋千，随一直晃到现在，啦嗦嗦西哆西啦，嗦啦西西西西啦西啦嗦，追着前奏望着天空，我想起花瓣试着掉落，为你下课的那一天，花落的那一天，教室的那一间，我怎么看不见？教室的下雨天，我好想再淋一遍。我还留着，好想再问一遍，你会等待还是离开？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但偏偏雨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 幸福的没话说，把坏脾气变成了好。